故宫晴21度到8度，八达岭长城晴17度到2度，延庆龙庆峡晴18度到2度，平谷金海湖晴20度到6度，怀柔红螺寺晴19度到5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18度到2度，密云云蒙山晴18度到3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20度到7度，门头沟灵山晴14度到0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 FM950 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我是葛瑶。当在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犄角的屏幕上投放出童年的偶像时，心底便涌出一种难言的情绪。最近啊，一股浓浓的怀旧风席卷着人们，成为了新一届的网红打卡地。从电视屏幕到遍布大街小巷的主题餐厅，纷纷翻出了怀旧这张牌。怀旧这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也只能够用心来细细品味。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怀旧这种情绪，它的存在润物细无声。 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心中你永远 了该。 去了，陶喆歌曲中属于青春岁月里的小镇姑娘，可能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但是那座安静惬意的小镇依旧令人心驰神往。相信很多人多少都会有一些古镇的情节。说起来古镇呢，印象中总是小桥流水、烟雨蒙蒙、小调轻歌的样子。南宁的古镇不算多，知名的更加是屈指可数了。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的西南部，距离南宁市区仅有36公里，始建于宋代，是南宁市明清古建筑保留的最为完整的一个地方。古落的房屋有着年久的老味道，举人屋、清朝屋、明代屋，还有皇室庄园，都有着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尤其是皇室庄园的房顶、房梁设计雕工精致。据说呀，这座经历了200年的皇室庄园是他们全镇修缮的最好、最精致的古屋了。当夜幕降临时，轻柔柔的晚风将从古镇深处悠悠传出的那种丝竹之声吹送到江面上，更加使得杨梅古镇声名远播。古老的街巷、陈旧的宅院、幽深的庭院、克隆雕花的飞檐，以及布满青苔的墙角，处处都弥漫着平淡与安宁。这里就是古镇居民祖祖辈辈恋恋不舍的家园，也是人们放松心情、消除精神疲惫的好去处。每到节假日，便有成千上百的城里人来到这里进行游览休闲，远离开城市的喧嚣，享受着和平与宁静。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鲜血 电影《芳华》里面那个绿皮火车的年代，使得很多人都很向往。如今在南宁市的青瓦房古村落，怀旧的文青年也能够在这里体验一把了。青瓦房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的下林村，从市中心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来到位于城市边缘的美丽南方青瓦房古村落。这里有古色古香的灰式老宅，有自然淳朴的民族风情，有惊心动魄的石井马站，更加有让你垂涎三尺的特色美食。在古色古香的灰式老宅青砖灰瓦之间，每一处都能透出古巷的惬意和悠闲。青瓦房是对原始景观的一种恢复，承载了历史的痕迹。在村落中还有人文雕塑景观，还原了当年人们插秧、喂猪、舂米等等等等的农家生活情景，让体验参观的人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生活情境。走到村落的一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吊桥，桥的对面呢是一个老旧的木门，仿佛打开那座门就是一个时光的隧道，带你穿越回那个绿皮火车的年代。青瓦房精心打造的广西第一个大型古代马站实景剧《青瓦房往事·雍江风云》，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曾经在多部影视剧中担任影视特技的替身演员，他们个个呀都身怀绝技，并且结合马术特技为参观者还原当时震撼的马站场景。在这个地方，年轻人当然也喜欢一些现代的元素了，这里依旧可以满足你。青瓦房里面散落着休闲的酒吧、茶庄、工作室等等等等，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下特色的农家美食。在这里啊，无论你是吃货还是文艺青年，都可以找到一片心满意足的落脚点。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许 去理会自我几位、yeah, yeah, 如果

可以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者，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说到韩美林先生的很多艺术设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比如2016猴年春晚的吉祥物康康，都是出自韩美林老师之手的。自银川西行30公里，是层峦叠嶂的贺兰山脉。上溯石器时代，古人以古拙苍劲的笔触，在山口洞路的沟谷两侧的岩石间，留下了人、动物、狩猎、祭祀和神明的图像，这就是贺兰山岩画。穿越5000年，它与当代艺术家韩美林先生之间有着一条奇妙的连接。就像韩美林先生本人所言，21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贺兰山，面对这么多的古岩画，忽然感觉走了半辈子，直到50多岁才找到了艺术的家。2010年，怀着对贺兰山的深厚情谊，韩美林先生将创作的1000多件艺术精品捐赠给了银川市人民政府。那为了收藏和陈列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银川市政府决定在贺兰山岩画遗址景区之内来新建一座艺术馆，由此银川韩美林艺术馆于然而生。2015年的9月26日，银川韩美林艺术馆隆重开幕。贺兰山东路的文化旅游黄金带上又新增了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也是继杭州、北京之后在国内建立的第三座以陈列展示韩美林先生个人作品为主的艺术馆。这三座展馆的面积之大，展出的作品之多，还有涉及艺术门类之广，堪称是当代中外艺术家中的世界之最。 看他背影的成长。 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宁夏旅游广播主播雨佳。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宁夏的网红打卡地银川韩美林艺术馆。银川韩美林艺术馆的建筑设计灵感是源于对贺兰山苍茫雄壮的感动，以及对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建造房屋方式的传承。艺术馆建筑的外形和构造完全与贺兰山融为一体，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整体的嵌入式的场地，空间错落有致，规矩方正的主展厅和更开放、空间更丰富的互动展厅有机的结合，并且在多元化的空间当中引入了日光和山景，可以说是真正的做到了空间功能和空间形态的完美结合。艺术馆外墙面的装饰的毛石也是就地取材于贺兰山地区的，是目前银川市最高的外装毛石堆砌的建筑，同样也表现了现代艺术和大自然的一种对话。银川韩美林艺术馆位于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展示区，占地总面积15000多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694平方米，主要包括了展厅、互动区、创作区以及游客的服务区。根据展品的特点，采用了多展厅的布局方式，便于在不同的展览空间当中来布置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集参观、教学、展览、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全馆现在有5厅2室、1廊1鼓，其中包括了序厅1、2、3、4号厅、手稿廊以及太阳峡谷，展品共有1000多件，集中展示了韩美林先生以岩画为主题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织染等一些各个门类的艺术作品。贺兰山下苍穹之间，银川韩美林艺术馆与古老的贺兰山岩画可以说交相辉映。在这里，我们真诚地欢迎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朋友们，以及广大的艺术爱好者们，来到我们的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尽情地欣赏远古人类文明与当代智慧碰撞之后迸发出的激情火花，也来感受一下5000年前的历史、艺术、自然与现代精神的交融与对话。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